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成就自己的德性，如果还是自己欺骗自己，那怎么能有成就呢？孔夫子说， 君子慎独， 慎是谨慎，独是独自一个人，独居也决定不放逸，这叫做真正做功夫。 而一般人懈怠放任的习气太重，也就是随便惯了，在大众之中比较谨慎收敛一点，人见不到的地方他就放逸了。 为什么从前寺院丛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广单，不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呢？一个人一间疗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，睡广单就是 依众靠众， 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，我们今天称为睡通铺，睡觉时也不能随便乱动。用这个方法，目的在使人不可以有丝毫放纵，这样来历练自己。 而现在的社会跟从前的社会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约束自己，一定要享受舒服。 不错，这一生可以好好的享受，来生再到三途里慢慢去享受，道业就不能成就了。寺院里也有单独的房间，是专门为年老的修行人而设的。 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，大家在一起过团体生活，行动都要一致，年老的人体力衰弱，行动不便，才给他一间疗房。 而寺院里面身份地位比较高的，琐碎的事情多，像住持、当家师，什么事情都要过问，也要单独一个房间，以便于办事情。所以真正修行六合境里的身和同住，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。如果说是两三个人住一个房间不方便，我不愿意跟他住，有这种念头，念佛功夫成片是绝对得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心不平等，心不清净，还有嫌弃，这怎么能够有成就呢？修行在哪里修呢？就是在这个地方修，在非常不平等的环境里面修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叫修行。 而不愿意跟人相处，这就是过失，就是毛病了。 了凡居士发现他自己的毛病，就要痛改前非，把毛病改过来。我们现在有这个毛病，不但不改，还要继续去培养，这怎么能够成功呢？ 所以僧团里首先要求我们修学的就是六合境了。 六合境就是大众在一块共修的基本戒条，个人所遵守的就是五戒十善。在从前寺院丛林里面，以沙弥律仪做基础，所谓的十戒二十四门威仪，现在不要求那样的苛刻了，我们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够了。出家在家都应当如此，规矩不能够再降低了。团体生活就要求六合境，把我们的毛病习气都修正过来，不讨厌别人，不怨憎别人。 遇人憎我毁我， 毁是毁谤，不会跟他计较，不会把他放在心上。 自能恬然容受， 恬是安然，由此可知他的心境相当平静，不像从前他心浮气躁，一点点委屈都受不得，现在可以受委屈了。这就是看到他修行的功夫在增长，这就是效果。 所以一个修道的人，一个真正学佛的人，要学着跟任何人都能相处，跟佛菩萨能相处，跟妖魔鬼怪也能相处，在任何境界里都是怡然自得。 我们看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在黄梅正的果位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最低限度也应该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只会比这个更高，不会比这个更低。他是明心见性的人，是初住以上的菩萨，这还得了？他去伺候那些打猎的人， 打猎，天天杀生造恶，他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还要替那些猎人烧饭，伺候这些猎人。猎人是他的主人，他是猎人队里的仆人，猎人要吃肉，他也要伺候，不是短时间，是15年，我们能够忍受得了吗？他在那个环境里怡然自得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15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。他在黄梅是开悟了，悟后起修，他在一切顺境逆境里面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修这三样。我们今天与人相处，是不是在顺逆境界里面、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修清净心呢？如果不是修清净心，就没有修行，对自己一点利益都得不到，那不是学佛，那是搞佛学。每天在文字纸堆里去钻，也能说得天花乱坠，烦恼天天增加，将来的前途依旧是往生三途六道，这就错了。真正修行的人绝不执着文字。 离言说相，离名自相，离心原相， 他求的是心地清净，心地平等，清净心、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他所求的是明心见性。我们念佛人也是这个目标，我们求功夫成片，成片就是心地清净平等，平等就是一片，清净就是一片，心里面没有界限。 换句话说，还有分别执着就不能成片，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了。 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功夫才可以成片，这叫做真正修行。了凡先生他有了这样的功夫，功夫并不是很深，稍稍上轨道了，感应就现前了。 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 明清的礼部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，科举是国家举办的考试，相当于现代的高普考。现代中国的高普考是考试院负责的，从前考试跟教育都是由礼部掌管， 而礼部的职权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跟考选部。 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丘为重视矣。 他命里注定的是第三名，现在跟命里就不一样了，这是他行善积德，他的名位从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。 其言不厌， 这就跟定命不一样了，这就是变数，他尝到了确实是有变数而不是定数。 而丘为重视矣， 古时候大考都定在秋天，为是围场考场，他考中了就是考中了举人。了凡先生的命里原本只有考中秀才的份儿， 因为命里讲了凡先生他没有科第， 而科第最高的是进士，以后他发愿求中进士，也被他求到了，那是他命里没有的才是求到的。 然行意未纯，减身多误，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，或醒时操持而最后放逸，以过折功，日常虚度。 这段所叙述的几件事都值得我们参考，值得我们效法。 行义未纯， 义是道义，或者说的更浅一点就是义务，帮助别人不要求报酬的，这是义务。儒家教我们的五伦十义，由此可知行义是性德，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护教导是义务，儿女对于父母孝顺也是义务，兄友弟恭乃至于朋友有信，对朋友信实，这都是义务。 而义务就是应当这样做的。 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爱，应该要互敬互助。了凡居士懂得，虽然是做，但是做得不纯，里面掺杂着个人利害，我去帮助他对我自己不利，这一考虑就不纯了，也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，这是自己反省，虽然做，但是做得不够。 减身多误， 减是检点，反省自己的毛病，过失还是很多。下面举几个明显的例子，或者是见善而行之不勇。儒家所讲的成人之美，美就是善，我们遇到了人家做好事，要帮助，要成就他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一件善事对于整个社会乡里都有好处。譬如道路坏了，这个人要发心修补，我们见到了就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，把这件善事做好，以便利于大众。类似这种对于社会有利益，对大家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帮助他。 了凡先生也能够随喜去做，但是做得不够勇猛，也就是说没有尽心尽力，只是稍稍的随喜一点，这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失。 或救人而心肠自疑， 别人有苦难要去帮助他，应不应该帮助他？如果在今天的社会，求帮助的人很多，我们常常会遇到， 而且求帮助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来骗钱的， 骗了之后他到外面去吃喝嫖赌，那就有罪过了。 所以行善的确是不容易，行善真正要有智慧，要有慈悲。 智慧能明察，能判断应不应该做，慈悲是真正的动力。他确实有苦难，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。 如果他用欺骗的手段，我们一眼看穿，我们就要教导他。 如果他并不是很衰老，也并不是有病，身体健康强壮，应该劝导他，教导他从事正当的行业，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讨生活。 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， 所以改过自新不是猝然成就的，是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去改，初期这些现象一定是免不了的。身体虽然善，能够合于礼法， 但是口里面的言语还会有过失，所谓口不择言，这就是习气呀。 自古以来，所谓言语是祸福之门，不能不谨慎。孔夫子教学的四科，第一个科目是德性，德性是做人的根本，就是今天讲教育中的德育。现在这个社会德育没有了，不讲求了。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，孔夫子多么注重言语， 也就是说说话要有分寸，说话不能伤人。 言语伤人是不知不觉的，人家怀恨在心，将来的报复是没有办法预料的。往往许多的冤仇误会都是从这儿来的，这个事情麻烦很大。 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所以不可以不谨慎呢。 少说话就少过失，何必多说话呢？尤其修行人求心地清净，自行化他，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。人家给我们讲再多的是非，我们一句也不要答复他，阿弥陀佛。他再讲阿弥陀佛，听个几句阿弥陀佛，听完之后他讲什么我不晓得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。我们把这句阿弥陀佛给他，他讲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听进去，这样好。所以言语少很好，袁了凡居士则是有言语多的毛病。 或醒时操持而醉后放逸， 就是清醒的时候能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很守规矩，很如法。 但是了凡先生他喜欢喝酒，酒喝醉了就又放逸了，毛病就出来了。 九是佛法的大戒，五戒里面有九戒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佛为什么要戒酒呢？就是因为酒醉后会乱性。如果我们饮酒不至于醉，酒有开源是可以喝的， 但是决定不能喝醉。 戒律讲得很严格，是滴酒不沾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怕我们止不住感情用事，没有理智，一杯接着一杯，那麻烦就大了，那绝对是破戒。从前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讲《礼记》，《礼记》的注解是郑康成，也就是郑玄注的。 郑玄就是东汉的大儒，是马融的学生。 马融在当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，但是马融的心量不大，学生的成就若是超过他，他心里就很不是味道。郑玄的成就超过了老师，青出于蓝，老师不甘心，想派刺客把他杀死。所以他离去的时候，马融带着学生到十里长亭为他送行，实在是不怀好意，令同学们每人敬酒三杯，郑玄喝了三百杯。 所以三百杯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。 马融希望把郑玄灌醉，在路上好下手，哪里晓得郑康成的酒量很大，三百杯喝下去，小小的礼节都不失。李老师说， 如果人人的酒量都像郑康成，释迦牟尼佛这条戒就不用制定了。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制定这条九戒呢？我们要了解制戒的意义。学佛的同修如果在烹调时用作料酒，是不会醉人的，调味是可以的。 如果是年岁大，体力衰，血液循环慢，酒则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每餐饭喝一杯酒，这也是可以的。 这是开源，不是破戒。同样道理，佛门忌五辛，五辛里尤其是大蒜。 五辛就是大蒜、葱、韭菜、辛渠、焦头。焦头在大陆上叫做小蒜。 佛为什么禁止我们吃呢？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修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，功夫不到家，饮食会影响心理和生理。 而功夫到家，心理做得主宰，境随心转，那就世事无碍了。 如果还是心随境转，这是有障碍的。五心佛跟我们说， 生吃助长肝火，容易发脾气，熟吃增长荷尔蒙，容易引起性冲动。 所以佛制进食都是有道理的。 换句话说，不管生吃熟吃，它都会增长烦恼，所以要禁止。 有一些在家同修说， 五辛不能吃，那我们对吃素的兴趣都没有了。 这得要明白佛制进食的用意。五辛若是当佐料配菜，则不起作用，像炒一盘菜里面加一两个大蒜是起不了作用的。 所以要明理，佛法是很讲道理的，这样才晓得佛法是活用的，是合情合理合法，通人情通道理的。 受了戒也有开源，你才能够度很多人，自己也欢欢喜喜的跟大众在一起。 所以在某一个场合里，要用智慧观察，通权答辩，要利用机会把佛法介绍给大众， 因为他们能够闻到佛法是很难得的。我们在饮食之间就把佛法的大道理告诉他，他听听也种了善根。 所以说这是机会教育啊。 以过折功，日常虚度， 是说功与过两相比较，每天的过多功少，没有进步，光阴空过了。 自己四岁发愿，直至己卯岁，历十余年， 而三千善行使完，时方从李建安入关，未及回向，庚辰难还，实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。 己巳年， 也就是隆庆三年，公元1567年， 至己卯年， 也就是万历七年，公元1579年， 经历了11年，了凡先生许了求取科举科第之愿，要做3000件善事。3000件善事11年才做圆满， 时方从李建安入关，未及回向。 这是因为他在外面服务，曾经一度在李建安的军中办事，担任和参谋一样的职务，跟着军队到处行军，没有机会回向。 庚辰难还， 是说到了第二年从北京回到了南边才有机会。 实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。 这就是他己巳年所许的愿圆满了，真正做到了最后回向。 因为了凡先生他许愿的时候自己写了书文，表示要认真的改过自新，积功累德，而现在他修积的功德3000件善事做圆满了，回向报恩，他所要求的愿望也果然是得到了。 遂起求子愿，一许行3000善事，心似生男天启。 他命里没有儿子，想发愿求得儿子，他求到了。所谓求有益于得也，真正是他修来的。 心似生男天启， 他许愿行3000件善事，3000件善事还没有圆满，他就生了儿子。 因为了凡先生他发这个愿，第二年就生儿子了，天启就是他的大儿子。 所以真正发愿，一发愿就有感应，当然3000件善事他一定会兑现的。虽然还没有修完，儿子已经得到了，跟前面一样，前面礼部考试，他3000件善事还没有圆满的时候，居然考中了第一名。 反而命里注定是考第三，他却考中第一名，这是感应道交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 于行一事，随以笔记，如母不能书，每行一事，则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。 每天行善，做一件好事，他就记下来。夫妻两个都行善，他太太不认识字，不能记，就用鹅毛管沾着印泥，家里用的日历本子，每一天做一件好事，就印一个红圈。 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， 这是举两个例子。 或买放生命， 这就是放生。今天我们发心放生，要记住不要受骗。很多发心放生的人都到鸟兽公司去买，谁知道他们是专门捕捉来给你放生的，你不放生他就不捕捉了，你越放得多他拼命去捕，这不是放生，是害生，这是绝对是错误的。不但没有功德，还有过失，是有罪过的。 所以佛教讲放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买菜的时候偶然看见的，不要故意去找，故意去找就是攀缘了。 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个动物活活泼泼，判断它可以活命，买下来放生一定能活下去的。看到虽然是活的，如果买去放生它活不成，那就不必了，不如拿这个钱做其他的功德。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 我们宣扬吃素，劝人不杀生，劝人爱护动物，都是放生修学的意义，不一定要买动物去放才叫放生，那就搞错了。像丰子恺的护生画集，能够多印多流通，他画得很好，里面提的词内容也非常的好， 但是它里面的题词多半是用文言文，如果能够发心把它改写成白话文，再把画面改成彩色，再标上注音符号，多印给中小学生，让他们从小培养爱护动物的观念，这就真正能收到放生的效果。 所以要多方面去着眼，广泛的去修学，而不能死在一句话里面。 须知放生二字含义很广很深，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多种，意义实在深广不可思议啊。 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， 了凡夫妇断恶修善显然比过去进步多了。在过去，一天难得做一件好事，要好几天才做一件， 所以3000件善事10年才完成，而一年有365天，10年就有3650天，可见得一天做一件善事，还有600天没有做善事呢。 现在一天居然做了10几件善事，比起从前是大有进步了。想到改过自新、断恶修善，真正不容易。你看了凡夫妇的确有毅力、有耐心，看他们这样努力，就晓得精进不懈的修善不容易。 要是没有毅力、没有决心，毛病习气不容易断除，这就是菩提道上进得少退得多的道理了。 至癸未八月，3000之数已满，父亲性空背，就家庭回向。9月13日，父起求众进士愿，起行善事10000条，丙戌登第，受保底知县。 到了癸未年， 了凡先生发愿的时候是庚辰年，也就是公元1580年。从庚辰年到癸未年，也就是公元1583年，共4年。 才4年，3000件的善事就圆满了。前面3000件善事11年才圆满，第二次发的愿4年就圆满了。 父亲性空背，就家庭回向。 就再请法师们到自己家里的佛堂来做回向。 9月13日，父起求众进士愿，许行善事10000条。 他命里没有进士，所以现在要求众进士。命里面没有儿子，他得了儿子，这是他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求得来的。命里没有进士的学位，他能够得到的话，这也是一个变数。云谷禅师教给他的完全兑现了，有了灵验。现在他许愿行善事10000条， 丙戌登第， 从癸未年的9月13日发的愿，到丙戌年， 也就是万历14年，公元1586年， 只有3年，他果然中了进士，登第，就是进士及第。命里没有的，他又得到了。